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6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今天是星期五啊，说是周末要变天哈，要抓紧这一点比较愉快的天气当中哈，希望您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情。 哎，你 回家的路上要开心点啊。 可不是吗？您开车的时候一定开得省心一点啊，别总跟前面的车特别的计较。今天我看了一个热搜的新闻，就跟驾驶安全有关的，一会儿给各位介绍啊。哎呦，说起周末这事儿，大家有没有想好了周末一些安排啊什么什么的？哎，有没有给您非常省心的这样的一种安排呢？比如说我一般比较省心的安排，明天我休息一天，在家里看看《红楼梦》。小丽，你最喜欢的吧？ 还真是，你怎么知道的？你都我的喜好你都知道了，现在 那是 太可怕了、你是大数据收集者吗？ 作为你的搭档，我必须有很省心的这样的一些举动才行。要揣摩自己搭档的这样心理的预期什么的。 而且那天发现你发的朋友圈那个歌啊，那不就是我那年代听的吗？ 是啊，我也是为了应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吧年龄段上稍微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喜欢的歌曲什么的啊。当然了，有着90之后的00后的朋友说了，这康乐你会不会那些新的歌曲啊？我也会啊。大家喜欢听什么都可以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咱们今天周五到了，那肯定是要来一个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就说说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吧。你看怎么样？ 行啊， 周五了，大家省不省心的，反正这一周过来了之后，您可能会有心里边有一些不舒服的等等的事儿，想要吐槽吐槽，今天就是机会。我们好像每周五都来这吐槽大会呀、 让大伙儿在放假之前把心情，舒畅舒畅。 哎， 这一周不高兴的事儿也跟我们这儿聊聊哈。到星期天的时候，星期六这两天您就愉快了。 是。哎，小丽，你觉得我是不是一个省心的人呢？现在 可不省心了 啊！ 你在我心里一点都不省心， 是吗？ 但是今天你闪耀到了我 啊！哎，这个一般女生说男生不省心，这是 别以为我是在夸你，别以为我是喜欢你的意思。哎， 一般来讲，比如说真的啊，咱俩肯定是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男生跟女生好像说互相说，哎呀，你太不省心了，好像不一定是贬义词，有可能说，哎，不省心，你怎么着？天天的这么活跃呀、是吧？哎，逗我开心什么的，哎，不让我省心呢？ 是不是经常会被其他的女孩说，那么不省心啊？ 说你不省心，好像还有另外的一层含义，说哎呀你这长得还可以是吧，还挺多人追求那种感觉呢，有这个意味了。 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哈，在微博上有我们的直播，在北京体育广播大写的 FM 幺零二五北京体育广播的直播间当中，你可以看到布灵布灵闪耀的康乐，还有在旁边嘻嘻嘻笑的小丽，看到她真的是好开心啊， 没错， 一身红妆， 我这是像不像组织婚礼的这个装备啊？ 因为看了《红楼梦》，所以要穿个红装出来哈。 哎，是啊，反正关于省心不省心的事儿，大家都有很多表述了。这边孙东玲说了，疫情之下，全家平安健康就是最省心的了。 嗯， 啊，说不省心的，那得找到了就是国足了。说国足的事儿闹心，哎呀，国足好像有没有让咱们也省心的时候啊？出局了之后了，倒省心了。 还有就是 主教练换完以后了，稍微省心点了。 我想接一句他刚才那个话，说到疫情这个哈，大家保持健康就省心。那平时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时时刻刻的注意这个疫情防控的手段，不能够松懈， 哎， 这个观念也不能够放松，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省心，让其他人都省心。 哎呦，林方健他说了，他是专门研究红学的《红楼梦》的，说咱俩多交流交流吧。哎呦，我是初级阶段啊。林方健说了，宝玉让袭人不省心，那可不是嘛，袭人在那个小说里边就是什么找宝玉，只要袭人一出现就是宝玉你干啥去了，找你了，一会儿林妹妹找你，一会儿这贾母找你，一会儿王夫人找你，等等等等的。确实《红楼梦》这天我看了，真的拓展了我很多的视野呀。你就说这个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吧，哎呦，不止贾宝玉不省心，林黛玉有时也不省心，《红楼梦》里最省心的谁啊？薛宝钗，宝姐姐，啊，宝姐姐还是懂一些人情世故的。你看， 呵，这算是你到现在为止初级阶段看出来的各个人物的特征， 哎， 是吧？ 啊，是啊，所以说这个《红楼梦》啊，据说每隔一年再去看，可能你看出的滋味都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会增加很多您对于人生的一种领悟和阅历在其中啊。所以说是，啊，确实很高的一本小说呀。 我觉得《红楼梦》呢可能比较适合任何时候阅读，你不用说我隔几年再去读一遍，通读一遍，你可以把它放在手边啊，无论是哪一集，我不知道您那个什么版本哈，一共几本，你随时拿出来翻一翻，你就会发现大观园永远都生活在你的生活里，你只要打开书就走进了大观园，就走进了那些仍然活在书中的，无论是宝钗也好啊，黛玉也好，或者是这些， 哎， 大观园里的青春的少年们、少女们 啊，我也挺喜欢王熙凤的， 嗯， 我就觉得凤姐挺不容易的，感觉好像挺尖酸刻薄的凤辣子，但是说，哎，后来让探春去帮她管家，她说没她管得好啊，等等等等，包括她那个贾府那些下人啊，有一些什么的，其实做的也非常不到位的，等等等等吧。啊，这小说里边还真有挺多不省心的事儿。你看啊，咱们这边说说吐槽大会8398ML，说男足啊不省心啊，啊国足就让球迷不省心。哎，反正说提到国足，包括足球这个事儿，梅西让大家省心吗？觉得好像也没太让大家，就你真喜欢梅西，也觉得也不省心，也为他说获得金球奖什么的事儿的牵肠挂肚的。啊 ，C 罗水平那么高了，省心吗？也不一定完全省心啊，所以我认为，就是他水平不高肯定是不省心啊，但是水平高了就一定会省心吗？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啊，关心则乱呐。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宝姐姐啊，她就叫宝姐姐，说闺女是职业药师，现在在医院的药房工作啊。她说省心的是工作稳定，而且有良好的收入；不省心的就是，啊，下班有时没点儿。而且呢，他说，啊，这和患者接触啊，有时候有担心所谓的这个矛盾啊，等等等等，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要学会换位思考啊。你看，宝姐姐心态就挺好的。 也很多朋友也在关注我们体坛方面的事儿哈，所以今天呢，省心和不省心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无论是体育方面的也好，或者是生活方面的都可以哈。 哎，是，这边 SK 他说了，《红楼梦》里的袭人那是贾宝玉的生活老师啊。啊，用现在的话叫，你也没写完呢，叫什么？您给我写明白了，我这是属于《红楼梦》的初级学者而已呀。 3255说了，自认为我一直就是一个自理能力特别强的人，比较让家人省心。 哎呦，家人啊，这个真有的人，他就这样的一个天赋， 自我感觉良好。 啊，不是，就是有的人他就是能够把自己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就生活能力，我这举双手承认，我生活能力比较一般，就尤其是当年在宿舍，哎，我们宿舍有个同学啊，真的啊，这倍儿立正，倍儿干净，什么都能井井有条。然后我呢，哎，感觉这被也没太叠好，什么书也摆的，这个歪歪斜斜的，好像这方面确实跟人家比，我就不省心了。啊，但 是 有一点， 以前在家里有人帮你收拾， 哎，是啊， 你省心了，对不 对？啊， 对， 但是我其他我也有省心的地儿， 比如 啊，比如我这个就不像我那个同学那么的朝三暮四啊，或者拈花惹草，哎，在这方面我是非常省心的啊。但是说现实往往都是挺残酷的啊。那个我那同学，平时就是当年在这个大学，就好像好几个女朋友的。人结婚好几年了，所以说这东西有时候省不省心的都是各自的一个角度了吧。你看这边还有朋友都聊到了今天说省心不省心的是不是国足一会儿要敞开聊一聊，可不是吗？最近大家都关注到了国足的规划球员，包括这两天有消息出来了，就是国安的球员李磊将会留洋这件事咱们也展开聊一聊这方面。就是中国男足如果有更多球员选择留洋的话，是不是咱们未来国足整体水平让我们能更省心一些呀？ 嗯， 比如说有更多 的 吴磊 选择哈。 对呀， 今天早上其实也有嘉宾的观点，我觉得我还蛮同意的，就是即便去欧洲留洋的话呢，你就别选那种拜仁啊什么巴萨呀，你别瞄着这个 啊，选了也白扯 对，你去了之后呢也没有这个机会， 是 那还不如就去相对来讲低一点的联赛，你有机会上场，或者说有机会参与，有机会学习，相对来讲呢可能会更好一点。 哎，对， 像咱们的近邻日本包括韩国哈，他们有一些球员在德乙啊，或者是像葡萄牙超级联赛， 哎， 或者说啊像这个比利时超级联赛等等， 没错， 听起来没有像西甲呀、英超啊、意甲这么厉害哈， 哎， 都可能在意义，但是他们可以得到足够的出场时间，有足够的学习机会，所以说有很多球员去了之后，就是有很多这个可以学习的可能性。 是，所以国足的球员啊，咱也借用《红楼梦》里边的一个人物，别学晴雯啊，晴雯属于什么？心比天高，嘴上不饶人啊，这样的一个。性格就是国足这些队员留洋千万别心比天高。小丽你说的对，咱还看不上人家德乙的球队呢呀，得了吧，人家那倍儿专业，水平也特别的高，包括这个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强的，塌下心来国足的这个队员们去好好学习学习啊！我认为李磊这个事儿应该不是一个单摆扶歌的就自己去的，他应该属于是足协应该有一系列未来的这样一种规划，包括男足队员、女足队员等等的，咱们都去海外留洋，但是留洋这个说实话了，人家，比如说接收你到我这俱乐部来踢球来了，所谓的，你未来能不能踢得上，包括主力啊等等的，哎，这个队员、队友愿不愿意多给你传球，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得是你未来的一个奋斗才能决定的。你就像吴磊，他在这个。西班牙踢球，西班牙人队啊，西班牙人队他是有中资在背后的，可能有人认为说，哎，这个如果没有中资的话，吴磊早就是人家不用了，这是一方面啊，就人首先接收你了，想要立足的话，还是实力说了算啊，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说的，怎么那么对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 说到这个球员的情况，今天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哈，看到陆国富。咱们的国足队员规划球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有一个明确的表态，问他说你还会不会参加剩下的十二强赛呀？陆国富说我肯定会继续参加下去哈，只要有需要能穿上国家队的队服为国家队战斗，不管是什么时候，一直到我踢不动的时候，只要是穿上，我就是非常认真的这个态度来对待，这可不能开玩笑，每一次机会我都要珍惜，每一堂训练课我都是尽最大的努力去， 你看， 进行训练的。 哎呦，陆国富好像是在国足这些规划队员当中，从主动性上来讲是最让我们省心的一个了。 嗯，尤其是比赛的时候，你看又防守又进攻，就都背两张黄牌了哈。 哎， 而且他帮助我们进的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是 制造的点球、制造的进攻机会等等，对咱们来讲真的是特别关键。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几个规划球员当中，骆国富 首先来表态，我还觉得特别受感动。 大辉六九八说了，骆国富他这真挺够意思的，情商还高，我认为这真的是挺够意思的，这个感觉至少啊，你从情感上的这个接受来讲，他说这话大家觉得哎呀挺朴实的一个人， 不拿自己当外人。 对啊，尤其是作为规划球员啊，本来其实他们这规划球员啊都有一个巨大的硬伤，就不会中文，或者说不会流利的中文的这种表达，就是因为来的时间太短了，就是一个短期的规划的行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表示过，说未来规划咱们比如说看上哎哪个小孩十多岁的感觉特别好的，能不能尽早这规划来，让他充分的学习中国文化，包括把中文讲的利利索索的啊，成为了一个100%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规划球员啊，这个是规划应有之义，就是得会融入当地的文化，得会说当地的这样的一种语言，所以我认为骆国富在早几年就更好了。我觉得凭借骆国富的这么省心的一些表现，包括他的表态，再给他几年，估计中文说的呱呱叫啊！ 我觉得他这名字起的也特好，骆国富这个名字里边有一个国字哈，也意味着愿意为国家队效力，有这样一份真心在哈。 是，有真心比啥都重要啊！这咱们今天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哎，有的东西啊，大家想象一下啊，或者有些事儿，一旦说谁不省心了，都好像跟真心有关系。一旦这个人不真心，好像就不省心了。你比如说，啊，某一个这个公司单位，招人的话，都愿意招那些啊员工，哎，特别省心的，你不用领导盯着去干活的，自己也是一老朴实的在那儿吧，闷头干活等等的，这就属于省心的，就真心的想为这个集体包括这公司添砖加瓦奉献力量，就这种人很省心的。 而且这种人一般都是自动去干活，不用你给他什么利益来诱惑他呀，或者是暗示啊等等，不用，他会去自动的哈。 是省心。 对，这就是省心。 是，那不省心的那种呢，好像你给多少利益的话， 说多少遍也听不明白，这种哈， 有可能也会 不省心的， 也会偷工减料啥的，是吧？那不行。 其实他可能心里明白，他就是不想干。 哎，这说的可能就是国足的那谁那谁加那谁了。但是这边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安的后卫李磊年底将会加盟瑞士的这个超级联赛的球队，叫草蜢队。10号在上海集中备战的北京国安队是启程前往广州征战即将会在下周一开始的中超争冠组的较量。随着六位国脚在近日归队并投入训练当中，国安是终于在开赴赛季之前实现了人员的齐整。哎，这挺省心的呀！一个球队最省心的事是啥呀？人员首先得非常的齐整才行。据了解，即将重启的联赛将是左后卫李磊为国安效力最后几场赛事了。那年底合同到期，开启一段留洋之旅。这边看到好多朋友刚才都祝李磊能够有好的运气，当然了，这第一步迈得挺好的，先去留洋了，但是留洋，我想要适应当地的环境，想要在这个球队当中立足，以至于让球队都真心的认可你，这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距离呢。 李磊是1992年出生的哈。将步入而立之年，也能够在这样的年纪选择出国闯荡，早上也有很多朋友说是具有一定勇气的。他现在的能力如果说留在国内的话呢，也可以像在国安这样的球队当中来谋求一份不错的合同，但是他还是珍惜了这一次出去的机会哈。也就是说呢，马上要进行的这一阶段的8场中超联赛也是他在国安最后的几场比赛了。那么走了之后去欧洲哈，也是希望他能够保持健康吧，希望在闯荡的欧洲的同时保持好的身体状况，如果可以的话将来积累更多的能力回来为国争光。 哎，是，这边说到的是李磊留洋的事儿啊，我们大概在5点半左右将会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具体的来点评一番啊，包括李磊之后还会有哪些球员啊比较有潜力，另外是否足协整体会有一个留洋相关的计划。5点半左右让袁野老师袁咔咔聊一聊，而在6点半左右呢，我们也会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也让他对近来的足球方面的热点进行一些点评，同时分享对最新国足的全新的一种观察呀。看到这边有朋友聊到今天的话题， 红果说到了这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啊，他说武大靖好像是一个很让大家省心的这个运动员啊，可不是吗？滑冰这个，我觉得王蒙是最让大家省心的。王蒙的优势多大呀，到最后了是吧？ 这个话是这样说，王蒙小的时候在赛场上还可以，赛场外也不怎么让人省心。 哎呦啊，反正 大家都还记得场外的一些风波哈。 啊，是啊，当然了，场外的风波没能影响到场内的表现。哎，这个你别说，处理的还真挺好的。所以这边还看到了荣成斋也说到了，李磊还是在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就是说已经不是特别差钱了啊，支持他们长点见识回来呀。关键是什么？我认为，你只有一个吴磊在海外效力的话，你就形不成任何的这种 集团 啊啊，包括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国足这规划了上场四个规划球员，三四个。仍然带不动这个球队， 嗯 啊，所以你说再加一个吴磊的话，其实也带不动这个球队。国足必须得是，我觉得主力十一人，加上替补再有五六个，全都是在海外的，比如德乙这个级别能打上球的，啊，甚至是这个主力的这种球员的，才能够在亚洲范围内说咱们冲击啊，这个比如日韩、沙伊、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强队。否则只靠一两个球员或者几个啊规划球员，现在来讲是没戏的呀。 嗯，就跟日本人一样哈，他们把自己的高中生有机会的话就送出去，不是第一级别的没关系，不是第二级别的都没有关系哈，慢慢从低级别的联赛往上踢， 哎， 然后再回到国内哈。 是，关键就是你一旦形成一个体系了，他就省心了。 嗯， 就现在大家觉得，哎呀，中国足球咋培养个人才这么难呢？你这个体系没有形成培养人才的体系，否则大家前两天也聊说巴萨这怎么这小组又没出现啊？但有的球迷不担心，因为巴萨有一个青训很厉害的体系，叫拉玛西亚青训体系，有这体系人就省心了啊，是吧？差不多的这个人才怎么着也能培养出来。再加上刚才小丽提到的，我们的邻国日本这个足球为啥人这么多年都非常稳定，进世界杯一点问题没有，人家的这个联赛，职业联赛包括校园联赛开展的都是非常正规，而且足球人口非常多，它整体是一个体系了，相当于就是这个机器加工一般的这种人才， 一波一波的孩子接上了。 哎，对呀，就好像扣蔬菜大棚一样，是一个蔬菜大棚一个蔬菜大棚似的，感觉这，哎，怎么冬天也能吃到非常新鲜蔬菜呀，是吧？啊，遇到了所谓的这个一些低谷啊，寒冬啊，哎，人家也能出一些不错的球员。 他们是在叫甲子园是吧？踢球的这个球场，一波一波的年轻人，一年一年的年轻人哈。 哎，反正他们这个校园联赛，我看了日本足球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而且不只是说是，做什么足球操的这种的校园的足球，而是真的在那儿踢的，水平也非常高的在那儿踢的呀。这边还有朋友。也都开始聊起来今天话题了，奥斯卡迷弟他说了，这个康乐好像这两天听说，是不是2022年全新台历有这事儿吗？啊，说好像有其他的节目送这个听众朋友台历了呢。 那是其他的频率吧？ 哎，好像是有这个其他的频率有这行为，我觉得那我们也不能差事儿啊，是吧？我这两天还特意的给大家联系了，我找到了。 找啥？ 台历 哦， 是我给各位定做30个台历，正在定做当中呢。 内容是有关， 内容就是2022年的这个全新的台历 啊。我以为是里面有12张你的照片 啊，那没有，都是老虎的照片，是虎年大吉的啊。所以大家这个迷弟提醒我们了，说我们这屋也不差事儿，各位来听节目这一天吧。这个台历正在定做当中，30个台历。我估计大概15号之后吧，这台历应该能到，到时候咱们再来看一看游戏相关的规则，而且呢，这个快递方面呢，我基本也联系明白了，到时候也不用各位来这个台里去取，现在也不方便，就给各位快递到家。我们15号之后，大概这台历到了以后，再来聊一下相关的这游戏规则，总之今年台历这事儿放心吧，我们这屋也有台历呀。 通常说省心这事儿，都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让人省心。比如说孙东玲就说了，谷爱凌这孩子真是可爱到让人省心。包括像乒乓球队啊、跳水队这些球队的或者是运动队的比赛，让人看着也是踏实省心的。就是这个国足的比赛让大伙儿不省心。 哎呦， 叶林也说了，说赵欣彤你看创造历史了吧，勇夺冠军，这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太让人省心了。 哎啊，当然这个我得为中国足球说几句话呀。虽然我总批评中国足球也批评国足，但是啊，足球这个项目在全世界的这个竞争啊是最最激烈的，商业程度是最最高的。这其他的这国家玩足球的太多了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确实是中国足球想要这所谓的突出重围啊，杀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也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跨项目的比较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啊，就是有的朋友愿意拿这个中国乒乓球跟这个中国足球相比啊，这个说实话可以比。但是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具有可比性啊。 嗯， 啊，这边说到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啊，荣成斋他说了，这个台历这事儿看来今年是定了，是是是，啊，这定了，我已经是跟相关的厂商已经定完了30本台历， 哦， 对，30本台历， 大厂商哈，都是印老虎的， 啊，就是老虎嘛，虎年。啊，另外，啊，我还跟一个这个保温杯的厂商我也联系上了，也看一看有可能，啊，未来咱们。看能不能把这方面让大家听节目听得更加省心。 老虎保温杯可贵啊！ 啊是啊，不是不是那品牌的，不是虎年的，就是 马上摘出自个儿， 上面印一个这老虎俩字儿的。 哦，不是真的老虎是吧？ 哎，是咱们不去追求那什么所谓的品牌的事儿啊。哎，你看这边燕林也说了，省心的事儿啊，大家都愿意省心，是啊，啊说孩子的事儿啊，他提到了， 嗯， 哎呦。家里有孩子的确实 一般都是不怎么省心， 孩子一般长到几岁是比较省心了呢？ 所以说这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都让人省心吗？ 哎，对，好像说哎呀，刚出生的孩子肯定那怎么可能完全省心啊，是吧，得照顾啊，晚上还得起夜是吧，孩子还得这个换尿不湿等等的，有人还哭，再长大几岁吧，好像会说话了，孩子有时候也闹啊，闹腾的啊，长到十几岁了，要上学了什么的，接送有时候也不省心啊，等等，孩子以后有课业的负担了，好像也没怎么省心。然后到高考了，啊，上大学，然后呢，谈恋爱、结婚等等的，好像说，要真是您的这孩子的话，不能说完全的省心呢，啊，心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不一定说什么事都得说，哎，我这得必须得完全的把这心省下来了。您把这心完全省下来了，说明您对这事儿不关心了。比如说国足这事儿，说实话，他就不可能完全省心，啊，除非您就说我不关注国足了，那100%啊，这心您就省下来了。 嗯，说到这个中国的足球方面哈，亚足联今天也有一件事儿要跟大家提醒一下，2023年的中超俱乐部获得亚冠席位的名额由之前的3+1变成2+2了。虽然3+1也等于四，2+2也等于四，但是这个结构不一样了。2023年亚冠联赛席位将会根据各个地区俱乐部参加亚冠的比赛积分确定。目前呢，排名当中，沙特、日本和韩国是排在前三的。我们中国的年终技术积分排名呢，已经是从年初的亚洲第一滑到了亚洲第七。所以呢，我们中超球队出战2023亚冠联赛的席位就变成了2+2。那疫情的影响呢，这个赛季代表中超出战亚冠联赛的是广州国安、海港，以年轻队员为主。海港队在四个赛被淘汰，国安和广州队在12场小组赛呢是1平11负的成绩，获得了0.8个积分，累计积分很少，只有34.350分，所以咱们在整个亚洲范围当中是下降来到第七的。 哎， 由此咱们中超俱乐部就是2+2的亚冠名额，也就是中超的冠军、足协杯的冠军直接晋级到亚冠小组赛，第二和第三呢有机会去参加亚冠的附加赛了。 哎，是， 嗯， 哎呀，我说实话呀，咱能把这中超联赛给弄明白就不错了，这亚冠的， 是，就跟王宇说的，你看咱们这个赛季这个国安小将们流浪了多长时间才回国哈，啊，这踢个亚冠的比赛太不容易了。 哎，是，先把联赛给弄明白吧，咱们集中这个所有的力量把联赛的事儿搞定了，亚冠说实话有点鸡肋了现在啊，因为一个国家的这最根本的要看的什么足球的发展，一个是 大赛成绩，比如世界杯能不能冲得进去很重要。另外一点就是看青训，第三点看联赛的发展如何，因为联赛是一个最长远最持续的去供给这个国家的它的足球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土壤啊，所以咱们把自己的这个足球土壤啊，千万别给荒废了。亚不亚冠，我个人认为，倒显得这两年有点无所谓了。啊，你看这边说聊到中国足球的事儿，咱们接下来马上啊还得继续的详聊，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来点评一下关于国安球员李磊、刘洋，以及足协未来是否还有更多的这种刘洋的相关的计划呢？今天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的吐槽大会，图图更健康，小丽康乐陪着各位说一说那些省心还有不省心的事儿啊。哎呦，我想起不省心的事儿，除了国足还不省心，另外在感情方面呀， 你怎么又来了，又是口头禅呢？感情方面， 感情方面也容易不省心，过于省心了说明啥呢？你俩没有激情了啊，过于不省心呢又没有安全感啊，咱们稍后再详聊感情方面的省心和不省心。 哦，这是一个大的话题。 哎，是的，还是聊回国足吧。 好， 这边聊回国足，包括国内的足球部分，马上来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老师。袁老师您好啊。 康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袁老师，李磊、刘洋这件事儿，想问袁老师，这个是单独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去留洋，还是说未来足协将会有其他的一个批次的这样的整体的支持呢？ 首先是说李磊个人有非常强烈的意愿，然后刚好也是中国足协在实际上今年年初吧，或者从去年开始就有这么一个计划，想推动年轻球员更多的往欧洲走。当然我就是咱们在这里实话是说，可能当初李磊并不在足协最早的那波把年轻球员送到国外的名单之中，因为当时是我记得是张玉宁有他们国安的，然后有鲁能的段刘瑜、郭天宇，还是以这个97年以后的球员为主。但是李磊在这个年纪他自己有这个强烈的意愿，同时我想可能咱们球迷朋友通过各种渠道也看到了，他加盟这个瑞士的草蜢俱乐部，有这个中国资本的股份在里面，而且占了大股东，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有这个中国力量推动着李磊这样的球员往前走啊。所以说这个既有个体又有这个团队的努力吧。 另外袁老师跟我们也聊一聊啊，就是关于所谓的留洋这件事儿，有朋友就说了，哎，这个国足啊，包括一些国内的出色的球员去找一些大俱乐部，这个咱们不想去，这不可能要咱们。但是说找一些欧洲的这个比较小的俱乐部啊，或者说是乙级啊这种联赛的，到底有那么难吗？袁老师，您觉得？ 说实话，我们想举个例子，看一看吴磊。吴磊去在2019年到了西班牙人，西班牙人是在西班牙这两年上上下下，曾经到过西乙。而他在西乙的时候，吴磊那个时候就已经失去主力的位置了，包括现在回到西甲也是球队的位置比较尴尬，就证明吴磊是中国最好的球员了，在这个西乙西甲边缘都是属于这个徘徊状态当中。可能所以说我们中国其他球员现在去欧洲一线联赛，或者是说一线，或者是说一线联赛再稍微低一点的，像西乙啊，比如说像英冠了，包括像葡超，想打上主力都比较难。相对来说，如果要是说去像这种瑞士联赛呀，包括比利时联赛呀，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当然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我提到有中国资本在，因为中国资本在，可能相对来说中国球员去那里比较容易一点，但是能不能到那打上比赛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真凭，还是靠你的自己的真实本事，凭你自己的能力去博得主教练的信任。 另外有朋友也关注到了说亚冠的这个分配的名额，中超是变得好像更加的弱势了，想问问袁老师，您觉得现在这个亚冠的比赛中超球队还有分心去顾侠这个吗？ 如果说明年这个赛程像最近两年一样，中超跟亚冠都是撞车的情况下，那肯定中超球队就没有什么太多兴趣了。但是我想中国足协现在也正在积极调整，因为我们说实话从今年联赛来看，我们联赛彻底为国家队让路，然后联赛说实话遭到了破坏，然后国家队呢也没有得到一个，说实话没有从中受到太多的利，反而我觉得国家队这个球员状态没有联赛反而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明年联赛首先要保证一个完整性，另外我还是希望他尽可能的能够跟日本韩国这个联赛接轨，这个人家就是没有从来为国家队让路啊，没有为亚冠让路，这样的话才能重新吸引起这些参赛俱乐部的兴趣吧。 嗯，这个好有一比啊，就是说你这学习成绩如果达不到说这个高考啊，这个达到什么这个名牌大学啊，就算你一段时间比如冲刺啊，这个什么我突击一段也不好使是吧，就这意思袁老师。 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大概是吧，因为确实是我们现在过去都是为了国家队所有的都让路，无论是联赛呀、啊、包括俱乐部啊什么，包括很多力量都把就是说重心都倾入到国家队，包括我们媒体吧。其实我跟很多媒体人最近在连线的时候，大家也说我们媒体球迷可能也要反思，当我们聊青训的时候确实大家兴趣不大，当我们聊国家队聊李铁下课聊这个反赌扫黑的时候，大家兴趣都非常大，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无论是我们球迷媒体包括从业者都应该有一个比较沉静的心态吧。中国足球要想上去肯定不是这一两年就能搞上去的，我们要扎扎实实做好所有的工作，无论是联赛还是青训呢，这个才能在未来让中国队包括联赛水平得到提高。 嗯，我们今天话题也是说说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期待国足未来更加让大家省心吧。好，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老师。袁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再见。 哎呀，大家也都聊起各种各样的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我看到了，是谁说的呀？张翔说的呀。哎呦，不省心的事儿就放下啊，省心的事儿就不用想，哈哈一乐，啥事儿也没有，这心态调整的好啊。但是有些事儿你还得想啊，就是比如说某些事儿您就不想了，那他这个事儿就摆在那儿了，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您的生活，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调整心态很重要，我同意张翔的这个看法，但是还是不能自己骗自己，所谓的掩耳盗铃，还是要抓着这个事儿的它到底为什么怎么样去解决啊，想要在现实生活当中解决这个事儿很重要，让它从不省心变成省心，咱还得把这矛盾给解决了才行，否则您这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也不行啊，对吧。 嗯，刚才有朋友说孩子哈，说家里孩子吃饭这一块挺省心的，但是对上孩子学习上做题太马虎，就太不省心了。 哎呦，啊，孩子，说实话那个题啊， 孩子好好吃饭，这是最大的开心的事儿，家长哈。 哎，对， 五条食吃得香，真的是对家长来讲特别欣慰的一件事儿。 没错， 但是这个孩子做题马虎吧，可能我猜是个男孩啊，一般男孩容易犯这事儿。 对， 我觉得这毛病不大 啊， 是个小问题。 是， 嗯， 另外我觉得吧，别强求，特别强求孩子怎么样？哎呀，你必须得成为数学家，必须得成为钢琴家，等等等等的。首先我认为家长啊，别把自己的这个当年未实现的梦想强加给孩子。首先，你让孩子是一个健康快乐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的状态。啊，他会有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些东西，另外一点呢，就是省不省心这件事儿，我得说什么呢？ 嗯， 有些孩子啊，就我姥儿那会儿说的，说哎呀，看你就是这个学习的料，挺好。哎，看 鼓励是 家长不盯着你，自己在那儿就开始学习写字儿， 夸你你就开心了，就天天这样了是吧。 哎，对，就是有些孩子啊，他比如说在某一方面他就是省心的， 嗯， 有一孩子可能他就不愿意去学习这个数学等等等等的，我认为这个都得讲究方式方法啊。所谓你看有的学生就是这块料啊，比如说小丽， 嗯， 啊，就是练瑜伽的料，你看， 嗯， 啊，比如我让你去跳绳你就不行，然后康乐你就是跳绳的料，你让我去练瑜伽，我这柔韧性也达不到啊，所以还得是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才能让您最终省心呢。家长，别瞎操心呢，瞎操心的人都是不省心的。好，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咱们吐槽大会，图图更健康，小丽康乐陪着各位来聊一聊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哎呀，国足这有很多的球员未来将要留洋啊，包括有一些规划球员好像最近也不让我们省心等等的，大家都可以聊聊生活体育各种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

冰壶馆进行了一些体验。当然更多的同学是借助于社会大课堂这项活动啊，把他们带到滑雪场去真正的体验一把滑雪是究竟是什么样子。同学们反应还是很好，还是非常喜欢这些活动。 受到场地条件的限制，真正的上冰上雪课程很难在学校开展。大峪中学的老师们就开动脑筋，进行了一系列的冰雪旱地滑改造。旱地冰球、旱地冰轮、旱地冰壶种类丰富，让学生们在陆地上也能学冰雪。体育专项教师张长军介绍， 旱地冰球、旱地轮滑、奥林匹克知识，然后理论一课的一个传授，奥运精神的一个讲解，还有一个就是奥运知识的一个竞赛，这几种形式对学生们进行一个教育和推广，从而呢使学生更进一步了解咱们冬奥会的一个知识和各个方面的一个技术。 除了丰富的冰雪课程之外，学校组织的大课堂活动不出意外的也获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以一年一度的冰车比赛来说，每年寒假大峪中学的老师们都会带领学生们到学校旁边的永定河浅滩区开展冰车比赛。这场比赛由最初的只有十几个人参与，到后来的100多个人参赛，目前寒假冰车比赛已经发展到300多人参赛了。冰车比赛的热烈开展不仅让同学们收获了更加强劲的体魄，更让他们学会了坚强。杨勇表示， 很多同学经过这些活动的锻炼以后，确实身体素质也得到了提高，那种团队精神啊，个人的这种韧性啊，都有所提升。我觉得这些活动对同学的帮助还是蛮大的。 记者走访大峪中学时发现，学生们迎接冬奥的方式远不止参加冰雪体育运动这么简单。在大峪中学的艺术走廊上，24条学生们设计的丝巾作品和部分绘画手稿展出。这是2019年由门头沟区大峪中学和北京服装学院联合举办的冬奥有我服装展示留下的作品。该校美术学科主任王娜拿起手中学生创作的冬奥方巾向记者介绍。 学生呢，通过绘制与冬奥有关的，比如说历代的吉祥物，还有图案设计，还有冬奥的建筑等等，让学生呢感受冬奥的魅力，体现的冬奥这种运动精神，让学生们增强体质。同时呢，在画作当中呢，让学生呢对冬奥的知识和理念呢有加深刻的一个了解。 大峪中学有理论有实践的冰雪运动普及活动，让冬奥的光照进了同学们的内心，也在美育、德育、体育等方面带给孩子们独特的冰雪力量。他们在冰雪运动当中的成长，正如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所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战斗。冬奥之光在孩子们的身上绽放出了梦想力量，让我们共同期待在冬奥会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实现自己的冰雪梦想。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唐朝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8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我是小丽。提醒大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你来，海量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听我们，和我们一起来大声喊新年好！ 哎呀，一起来抢红包，多好的事儿啊！哎，说起抢红包， 哎，我得吐槽两句了。 嗯， 我总是抢的慢，怎么回事啊？ 手不行 啊。是啊， 我也是，我也老抢不着。关键有的时候你手快吧，他这个红包，比如说咱们自己发的红包，他不知道大包在哪儿， 你 有可能只抢到了几分钱，但是比你晚的那个人可能就抢到了十几块。 可不是吗？我上回有一个事儿，太不省心了，这事儿发生的。哎，我好不容易抢到一回，结果一毛钱。 开心吧？ 人家有抢到50多块钱呢，我就抢到一毛钱。 开心吧？有就好啊。 哎，是，所以保持好的心态了，啥事好像就变得挺省心的了，是吧？我也不指着你这红包给我买点零食啥的， 只是觉得好玩哈。 哎，对，像大家在我们这个聊天室里边抢红包也是这个意思，图一个好彩头。 嗯， 看看大家有没有今天红包中奖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嗯， 你看 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是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 哎，是，范青他说了，这个学校的一些冰雪课，希望冬奥之后还是会继续的持续下去啊。明白您的这个意思，确实，随着冬奥会即将临近啊，这个冰雪热，最近大家深深的感受到了呀。 嗯。当然了，这两天因为天气有点热，所以有一些开了板的雪场，据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哈，子昂说了，说因为有好多地儿都开了板，但是发现天热，这雪不好储存。 你看， 他昨天去滑雪了，就变成了滑水场。 哎呦， 里边那个雪啊都化了，所以就裤衩裤衩的这种感觉哈。 啊， 不过今天我们天气预报也说到了，周末的时候，尤其是星期天会降温。那有可能周末的时候相对来讲条件会好一点哈。 没错，这边9769他说了，新朋友，祝大家虎年大吉，提前给各位拜年了， 有点早哦。 同时应该也说了，就刚才给各位30本台历，就是虎年大吉，上面都有这四个字儿。另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字体，先不透露啊。 哎呀， 你看这边0800FG 也是个新朋友，他说，哎呀，好像他就没啥不省心的事儿，生活美满幸福，孩子工作也稳定了， 真好 啊。都孩子成家需要一切都准备好了，啥都准备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他自己个儿的东风了啊。现在啥事儿都没有，就剩乐了。哎，是啊， 就剩康乐了 啊。啊，没事，我这也省心。我这虽然啊仍然是单身，但是如果想要找到另一半的话，分分钟的事儿。 哎呀，太有自信了吧。 我就是劝大家为我感到省心啊，我这方面不是不省心。 你是怕大家替你着急是吧？ 啊，对呀，大家你说总为我着急是犯不着。 嗯 啊，天天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关老爷说这句话我认可。儿孙自有儿孙福，想多了也没啥用啊，所以省点心。是啊，这个尤其是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千万不要强扭的瓜不甜呐，啊，不要强迫孩子你必须得学什么，弹琴啊等等等等的，根据个人的意愿来进行，您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省心的呀。这边还有朋友也想跟我们再说说，欧洲足球这边的事儿，说这个赛季好像某一支球队是挺省心的，这就是拜仁慕尼黑队呀，为啥呀？哎呦，不只是竞技赛场当中成绩好，而且人家奖金也非常多，经营还好。据说拜仁本赛季欧冠的奖金已经达到了7842万欧元了，6战全胜的战绩是成功晋级了16强，获得了很多的这个电视转播的相关的提成和费用。对，而且拜仁这个俱乐部它的经营上面也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作为一个大俱乐部，怎么非常非常的省心啊？得会挣钱，也得会花钱啊。 嗯， 就有钱的时候别花太狠了，花太狠了，糟尽钱啊！结果有一天，比如说等到哎呀这经营不好的时候了，没钱了咋办啊？啊，你像前几年中超的金元足球，现在想啊，那会儿有点不省心呐。 说到这个拜仁，不光是进了16强，也看到了今天有一条消息哈，说本赛季他们欧冠奖金已经累积到了7842万欧元。 哎，是，这不刚才我给说了7842万欧元，有的朋友说了，这是不是拜仁的幸运数字啊？这什么的，是跟他没关系。 嗯， 这个还得往上涨呢，我估计今年他得是 要进决赛还要高是吗？ 得上亿 哦， 而且各方面他这个 要不然拜仁他怎么这么稳定啊？德甲班霸啊，拜仁有一点特别厉害，就是在德甲好像一要出现一个竞争对手了，他就去各种买人， 把人都买走了 啊，就给挖过来。 嗯， 还有点像那个谁，中超之前那某队吧， 现在就是不行了的那个队是吧？ 啊，对，但是人拜仁厉害，人家挣钱能力、运营能力特别的强，所以这个拜仁球迷省心了。 嗯 啊，但是你说巴萨是不是不省心啊，小丽？ 巴萨现在尤其是梅西走了之后，特别不让球迷省心。 哎呦， 巴萨之前欧冠最后一轮是0-3输的拜仁嘛？ 你看， 已经进不了16强了。说是这个还吵架了呢 啊！ 据《每日体育报》披露说，这两支球队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说哈维曾经和拜仁的队员发生过争吵。 哎呦 啊！比赛下半场，这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哈维可能是被急了，还被弄急了，不断的要求主裁判对拜仁的一位球员出示黄牌 啊！ 而且他用英语一直喊说：“给他黄牌，给他黄牌。” 是 哈维的这个要求啊，是拜仁球迷球员特别不喜欢的。 你看， 所以呢，这个拜仁的替补席就说：“你看你下喊什么呀，是吧？”莱万啊，莱万在场上也看见了、 哎、 而且诺伊尔在远处也对着哈维喊说：“你赶紧闭嘴吧，你闭嘴吧。” 你看啊，关键这个事儿啊，哈维啊没办法，输球了、怎么吵也吵不过人家。 对， 我赢球了，我这微微一笑你就会觉得难以承受的这个重量、 就微微一笑你对我也是嘲笑 啊。对啊，我嘲讽你了，但我赢球了，对吧、啊、这没办法，体育比赛当中尤其是球迷互相吵啊啊，梅西和 C 罗球迷互相辩论谁厉害，没办法，看成绩啊，各位。 这是玻璃心啊，感觉。 哎，对啊、 嗯， 啊，所以这个巴萨最近不太省心，但是巴萨这个队，这两天也请各位各种各样的分析啊， 嗯， 认为巴萨虽然最近不省心，但是整体它是发展前景来讲应该还是省心的，就是因为巴萨这个俱乐部有底蕴，同时人家青训厉害，有拉玛西亚青训。咱这摆着的呢啊，所以跟咱们国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啦。 嗯 啊，当然这边还有朋友啊都说了，哎呀，小丽就特别的省心。 我省心是吧、 哎、 因为我旁边这孩子不省心。 小丽感情上也特别省心啊， 因为我旁边这个孩子感情特别不省心 啊。小丽感情特别专一。 我们这个孩子不知道专不专一，不太了解 啊。反正我就是，哎呀，作为一个特别省心，你说要说男生，哎呀，你太省心了，你长得太省心了，这好像不是一个夸人的词儿吧。比如说谁说，哎呀，康乐你长得挺省心的啊，那意思我跟你处对象了，半夜你不回来也没事儿啊，或者我跟你结婚之后了，因为你太省心了，好，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夸奖。 康乐，你这个感情上这个梗哈、 啊、 什么时候能把它给解决了呀、 啊、 大伙儿也给你省省心，让也让你这个不省心的孩子也省省心。 哎呦，是，你看这边米萨米啊，他说了，康乐怎么又黑我人挖掘机啊，哎呦， 拜仁是吧？ 是，这拜仁的球迷，我没黑拜仁啊，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别这个站哪支球队啊，谁踢得好我站谁啊，稍微的好像倾向一点曼联队吧，因为前一段不是齐达内要去曼联吗，最近也没这信儿了，所以我现在又变成中立的了啊，我看球可省心了，现在基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所谓的主队这事儿了、啊、 那还有什么看头啊，你也不向着哪个队。 哎，是，哎，你说这个也是啊，就看球有时候你变得特别省心啊、哎，我也不支持谁，确实失去了某一种那个味道， 那个心气儿看着也不一样了，也不对了， 看球有时候还真得较真儿的呀。 我一般就是如果这俩队我都不太熟，我就会向着弱的那支队 啊。是啊，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心理、 嗯、 是吧，关心弱者， 或者说队伍里长得有一个好看的吧，我也会比较支持、 哎、是啊。这边 YY 说了，康乐啥时候脱单也公布一下，这边让大家省省心啊，顺便大家省不省心没事儿，我不关心，凑凑份子啥的我关心这事儿，跟您开玩笑呢。好，咱们晚高峰的5点到7点，小丽康乐陪着各位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聊聊省心和不省心的相关的事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各位聊回来呀。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冷空气影响，双休日将有大风降温天气， 预计将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达五级左右。周日气温呈断崖式下降，最高气温只有4度左右，请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外出注意防风防寒，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另外，日常还应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防范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0%。预计明天晨练时多云渐晴，偏北风一二级，气温在零下1到3度之间。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好，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6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哎、下班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 是，咱们堵车而不堵心啊，听节目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儿啊。有朋友说了，哎呀，听你们节目就挺省心的，好像天南海北啥都能给聊到啊。刚才咱们体育方面各种展开聊了，其实这两天关于热搜上的事儿，我看到有朋友也很关心啊。1908说了，好像昨天微博有一条热搜，关于沈阳的事儿，哎呦，康乐老家的事儿，说好像有个孩子丢了，结果全沈阳市出动所有力量，爱心人士啊都很有爱心的找这孩子，最后结果怎么样了呢？太关心这事儿啊。 嗯，这是今天下午的消息哈，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发布了通告说呢，12月10号，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1点半，搜救人员在富民桥东600米浑河的中间浮冰下，发现一个男童的尸体，并且打捞上岸。 哎呦， 那么经过父母哈、确认之后呢，说确实是这个走失的孩子金某某。 哎呦， 那据了解说呢，9岁的沈阳男孩金某某是在8号下午的3:54从沈阳市浑南区的家中走出之后失联的。 你看， 然后报警，然后全程就开始了搜寻。 哎。有朋友就问了，说浑南在哪？在沈阳，在沈阳的南边。 浑南就是浑河南边的意思嘛，对不 对？ 对， 浑河南边。 嗯， 这浑河南边呢，2013年沈阳全运会的时候，就是浑河以南那边盖的这体育场等等的，包括当年国足冲出亚洲进到这个2002年世界杯那会儿，2001年进去的时候，就是在浑河边上的五里河体育场。 嗯， 啊，所以浑河大概是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是，确实昨天我关注到了，全网哈、都在找这个小孩儿。 哎呀，这个起因其实想跟各位说一说，就是这个家长啊，他教育方式可能有些问题，过于的严厉的责怪这孩子，孩子还小啊，反正也不成熟，这孩子思想方面等等的，结果就生气了，就离家出走了啊。所以关于孩子的事儿，尤其家里孩子还小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孩子确实他不省心，咋办啊？咱家长得耐心才行。刚才还看到有朋友说，这几天关于还全网另外一个热点，北京范青说了，就是孙海洋找到自己亲生孩子的事儿。哎，确实啊，这几天都是找孩子相关的事儿啊。 真是孩子不省心，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也不能这么简单粗暴哈。 没错，这边继续为您关注其他方面啊，也是今天的一些热搜的事儿。哎，你说恋爱这事儿省心吗，小丽？ 这你有发言权啊，感情上的事儿啊。 啊，我有很多失败的经验教训，还是有发言权的。 嗯， 啊，但是成功的，好像我也有一些这个好的经验。我是觉得吧，爱情方面说这个省不省心，取决于你谈恋爱那个人，就对方很重要。如果说对方啊，就是稍微奇葩一点或什么的，那您这个谈恋爱保证省不了心。你比如说热搜上边今天出来一条说，因为追求心仪的姑娘被拒绝了，恋爱当中很正常，谁拒绝谁的，结果某四川小伙为发泄怒气，竟然四处发诽谤侮辱的消息，对女方进行恶意中伤，目前的这个男子已经被相关的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了。你看，哎呦，这件事呢，当事人小唐对他的这个上述行为供认不讳，也向民警表示非常的后悔啊，说这个竟然遭到拒绝之后啊，就侮辱人家对方啊。他说最初发消息只是希望能够见到这个女方啊，没想到见不着了，自己都有点发疯了啊，越发的变本加厉了啊。当然他为自己的冲动行动付出沉重的代价，依据治安管理的处罚相关的条例啊，他肯定将会被处以拘留等等的这些还有罚款等等的这些事儿啊。目前小唐已经被相关的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而警方也是提醒广大的青年朋友啊，哎呦，生活当中要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才行啊。你看啊，爱情你说是不是也是讲缘分的，小弟？ 应该是吧，人和人都是这样的呀。 哎，所谓的双向奔赴，哎，就是你说这个爱情上省心啊，最省心的是什么？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 对，刚巧你也喜欢我，这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 哎，是有歌唱的特别好，我爱你你爱我，咱们两个甜蜜蜜，这就是双向奔赴，强扭的瓜不甜，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啊，是我多年以来的一个经验啊。另外是求之不得啊，不要因爱生恨，那不仅对他人造成伤害，而且严重的像这一位触犯了法律的红线，对自己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相关的影响和损失啊。你看啊，咱们聊的感情还总是那么的复杂，今天也说说生活当中的那些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晚高峰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小丽和康乐陪伴着各位，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哎，这事儿今天小丽你关注到了吗？ 哪件事儿啊？ 好像也不太省心的，就是小区里边跟遛狗有关系的， 哦，就是宠物的事儿是吧？ 哎， 刚才说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也有不省心的事儿哈， 哎， 咱们来看看和宠物之间的相处。 你看， 近日呢，有网友说自己家小区的一位女子遛狗的时候不牵狗绳啊，反而呢辱骂一个看孩子的老人啊，说了不好听的话。 这话这不适宜公开说出来了。 嗯， 你看， 这样旁边有人劝阻， 哎， 但是他呢还一直不停止自己的不礼貌的行为。那么这个视频呢就在网络传播之后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最终惠山警方介入调查。这个是惠山警方，是无锡吗？ 差不多。 最终这个女子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并且处以200元的处罚。所以说呢，这个女子也就成了大家口诛笔伐的对象哈。 你看， 当然首先呢，你遛狗应该要牵狗绳，那你不牵狗绳肯定是有错在先的。 对。 其次，你还理直气壮的去侮辱老人，那就更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哎。 啊，即使旁边有人劝，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所以说，戾气之重，可见一斑。 可不是吗？ 所以说，有很多网友说，你说你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这是你们家的家人受到这样的侮辱，你该怎么想哈？ 哎，是啊，所以真的就是养狗啊，它是一个，我认为是个挺好的事儿， 啊，就是一个是培养自己的这个爱心啊等等，另外有一个陪伴的这个功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真的啊，下小区啊等等，遛狗得牵牵狗绳， 嗯， 牵住了，否则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这种干扰。 您是不怕，其实有好多人还是怕这些动物的。 哎， 即便您说我们家小狗，还跟人解释啊，说我们家小狗特别乖呀，从来不咬人。但是注意了，那是对您，也是对您的家人，毕竟它是一个动物，它的行为是不可控的。 哎，是、 嗯、 啊，所以很简单的一根狗绳，可能这事就变得相当省心了。另外，之前我也看过其他的这个视频，就是没牵狗绳的，这不是说人跟狗之间发生的事儿了，狗跟狗，比如说我看过一视频上热搜的、 嗯、 一个特别小小泰迪那种狗没拴住、 嗯、 结果呢他就凑到一个大金毛的身边了、 嗯、 啊，那个金毛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咬住他不放了，而且这主人怎么劝都没用，就发狂了，到时候啊，结果呢这个主人也非常痛苦啊，怎么怎么着的都没有用啊，所以让自己变得更省心很重要一点，什么少给别人添麻烦啊，这都是相互之间的事儿啊。另外也看到了今天，哎，你说关于省不省心的事儿，有朋友经常聊整容这事儿，好像是不省心的事儿吧。那整完以后了，第一不一定达到效果啊，第二你说如果是啊这个还上瘾的话，总整总整特别明显了，花的钱也多，也不省心， 主要 是 费钱。 对呀、啊， 说到整容的事儿，今天呢也看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哈、啊。沙特阿拉伯一年一度有一个骆驼选美比赛，有40多头骆驼因为整容就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哎呦， 这骆驼还需要整容呢？ 你看， 说据了解说啊，饲养员为了巨额的奖金，就给骆驼的头部和嘴唇注射了肉毒杆菌，使骆驼的头部变得更大，嘴唇更丰满。这样形象就特别的耀眼，获得了评委的青睐 啊！ 赛事官方说，为打击骆驼选美当中的这一些欺骗的行为，要处罚涉事的饲养员。所以网友就说了，说你看现在连动物界都开始容貌焦虑了哈。 是， 但是也有人说，这样会不会对骆驼产生健康的影响？然后还有朋友说，骆驼都内卷了吗？ 哎呦， 嘟嘟唇是按照人的样貌去选动物吗？ 哎， 是，这是怎样的选美标准呀？ 啊，可不是吗？ 然后还有人说，好心疼骆驼呀，他们打针之前有没有人来同意呀？ 哎， 因为一般你要去人做手术的话，都要签字的嘛，是谁在这个这个同意书上签了字啊等等哈、啊、也有很多这个网友说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哎呀，这骆驼的事儿也不省心了啊，刚才提到美容的啊，真是这完全是以一个人的标准来说看这骆驼好不好看的。 嗯、 啊、骆驼本人可能 骆驼本驼 是本骆这骆驼自己没准喝水照着水里，哎，我怎么不认识我自己了呢？ 这是谁？我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干嘛？ 哎、 我要去哪儿？ 我还是骆驼吗？是吧？对，所以省不省心这个事儿啊，有时候生活当中啊，我觉得有些事属于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就比如说刚才说牵狗这个事儿， 嗯， 这个狗绳，这是牵着多好啊，既不打扰别人，同时也保护这小狗狗。刚才看到有朋友说，他也看过那个视频，就金毛把一个小泰迪给咬了，那个是，尤其啊，这个说到狗这事儿啊。金毛这种狗对人特别那什么， 特别 亲切， 嗯， 但是它对狗特别狠，所以金毛在养狗界有一个雅号狗奸，它对狗特别厉害。所以各位养狗的朋友，您千万的，比如您家养小吉娃娃啊，小法斗啊，小泰迪等等的，遇到那金毛啥的吧，大型犬您绕着开点走啊，别看它平时对人不咬啊等等很温顺，狗跟狗之间狗咬狗一嘴毛啊，啊这事儿千万啊别因为您的这个忽视等等让您的生活当中带来任何的不顺心的事儿啊。你看这边有朋友5761啊，他是一位新朋友，说哎给我们发了一张，应该是在门洞里看白塔，真好看啊，您这个摄影技术相当不错啊，拍摄感，这是颐和园里边吧？ 不，这个是北海公园 啊，北海公园，对对对， 对， 哎呦，拍的真好， 嗯， 哎，你别说，没事出去逛一逛啊，就是心情疏解开来之后，很多事你就看开了，明明不省心的事儿，看开以后说，哎呀， 我宰相肚里能撑船吧，我就变得省心了啊。所以我同意刚才某位朋友的一个点评，说这还是在于个人的一种心理的调节非常的重要。 嗯，灰太说了，说骆驼被整容这事儿都是人惹出来的，真正不省心的就是这人呢。 可不是吗？不省心还有一个什么学名叫啥来着， 嗯， 幺蛾子， 愿意出幺蛾子是吧。 哎，对，你看这边还有朋友啊，风吹麦浪给我们晒出来是到故宫里边去玩去了是吧，最近啊拍出了很漂亮的图片。另外还有大家都聊到了省心和不省心。 康乐，这不是故宫，这是雍和宫。好 啊，雍和宫啊。我没点开啊。 我点开看了。 哎，对，都是古建筑。 嗯， 风水麦浪他说了，暂时没有啥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你看这就属于心态调整的非常好的啊。UY 也说了，养宠物得省心。怎么省心啊？要自律才行，就是相互尊重，甭给别人添麻烦啊，这个非常的关键。范青也说了，爱情不就是别人折磨自己的事儿吗？啊，不是这么别人就折磨自己，或者是互相折磨，您是这意思吗？那意思总得有一方伤心。这个反正看您找到对的人没。如果这个人是恰恰好好的跟您啊，两情相悦，性格相投，而且啊互相又不讨厌，还有眼缘的，那您就省心了。好像之前有一个热搜总结，小丽说，人生有几大事儿。给办明白了就省心了。 比如说 择业， 嗯， 选择未来的事业的方向什么什么的。 嗯， 有句话说得好，叫什么，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啊。提到这个婚姻方面也是另一个省不省心很重要的事儿啊。再有一个是什么，自我调节。有的人啊对自己的要求特别特别高，但是呢不努力那不行啊。所谓的眼睛特别高，高到了天上，但没有脚踏实地，我认为那样的话可能您的人生也不一定会省心啊。因此省不省心这是一个相对的事儿吧啊。灰太牛郎他说了，交了不该交的人不可能省心，无论什么关系。交朋友这事儿也有学问呢。 对，刚才你说的那几个类别里面，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朋友。 交朋友， 对， 交什么友啊，酒肉朋友少交， 良友， 良师益友多交。 嗯， 还得交什么正友，就没事能给您提提生活当中宝贵的建议的啊，不怕惹您生气的那种人，这都比较难啊。人生当中要多几个知心的朋友啊，事儿会少很多。而且就算有烦心的事儿啊，你有这省心的朋友给你各种各样的排解，应该也都是大家生命当中所追寻的事儿吧啊。这边听着金戈铁马，现在我们的直播是小丽和康乐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陪着各位。今天周五的吐槽大会，所谓的吐吐更健康，咱们聊一聊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另外说起了这个足球这一边啊，省不省心的，国足这边冲击世界杯一直都没省心过，近来呢这中超联赛也不太省心，能成功的继续的把这事儿给办下来，把联赛办好了好像也不一定能省多少心啊。包括这个规划球员最近是不是也不想回来了，这事儿也不咋省心。还好这两天也传出来了，好像国足啊这队员有更多的，以后有留洋啊，这是不是能让我们啊未来变得更加的省心呢？大家都可以来聊这几方面呀。 嗯，说到这个省心的事儿哈，我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呢，也是让我们的体育迷开始提心吊胆起来。今天凌晨，国际奥委会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初步设项，滑板、冲浪和运动攀岩是28个核心大项当中的了。但是像举重，这是我们中国队的金牌项目哈，还有拳击以及现代五项三个传统项目呢，是临时项目了。 哎呦， 那这个决定呢，要到明年的2月份，在我们北京进行国际奥委会的全会上进行表决才能定。2005年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在新加坡开全会就决定，2012年伦敦奥运会就只设26个大项，而且今后每一届奥运会最多不超过28个大项。这也是一个信号啊，就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延续了几十年的扩张主义结束了，之后几经变化，现在是33个大项。那关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设项，巴赫说了，说建议。国际奥委会的执行委员会建议将滑板、冲浪和运动攀岩纳入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核心比赛当中，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拳击、举重和现代五项 就不在这28个核心比赛之列。但是呢，只要说拳击、举重、现代五项能够解决他们各自的问题，他们还是有途径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部分。当然，足球，大家很关注的足球仍然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的项目。 哎，足球可能人家不太在乎这事儿了， 因为一说到国奥队，那可能就跟世界杯比赛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没错。 那么专家也是给了一个意见啊，说为什么这三个大项就不进入核心项目了？是有原因的哈。你看这举重有多么的让人不省心，因为长期以来 禁药 大家都知道是兴奋剂，一个重灾区 是 多少年了哈，都是一个让人特别不省心的地儿。拳击还有什么问题呢？裁判争议，拳击的财务问题也是让人特别不省心的。再有就是现代五项，现代五项啊，听起来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不太熟悉啊，真是五项运行的成本太高了，尤其是这个马术的问题，需要解决马术的替代项目的问题。而且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古老的项目，怎么能够来迎合青少年群体和大众的关注？ 哎， 所以说要探讨探讨这些省心和不省心。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讲哈，中国军团来讲，举重项目那对咱太重要了。你想像今年东京奥运会8块金牌，那拿了7块，如果说举重真的不列入到奥运会的时候，那对于咱们中国代表团的这个夺金的形势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哎，是，就是有些项目不在乎奥运会进不进，比如说足球、篮球的项目， 嗯， 进不进奥运会，人家始终商业比赛等等是最红火的比赛。 当然，篮球项目也是奥运会也是最高水平的比赛之一哈。 哎，对，之一。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人家本身这个联合会项目很强势，足球、篮球这种。就是可能那意思不是特别在乎进不进奥运会了，反而有一些项目非常非常在乎。换句话讲，某些项目如果离开奥运会了，就是是不是这个项目未来的发展啊等等的 生存不下去了 啊？对呀，这方面你像这个举重，哎，我想说的就是，确实曾经发生很多不省心的事儿，就是这个举重的兴奋剂事件，一直它就没有完全的能够给解决掉。啊，包括其他项目都有自己的一些问题，有的就是可能玩的太少了，全球推广不利啊等等。另外一个就是，甚至有一些打分项目啊，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啊这方面的，都有可能有自己的短板。所以奥运会没办法，就是在整体的一个瘦身的过程当中，肯定会瘦到某一些项目，啊，就是全身这些肉，咱们减肥啊，怎么减啊？都想把这个 把脂肪减了，把肌肉剩下。 哎，是，但是，比如说有的就是，我就想留脂肪留多点儿、 啊。啊，你把肌肉减了，把脂肪留下。哎，你还真是挺独辟蹊径的嘛。 哎，这个它就跟相关的这个东道主有关系了。比如说东京奥运会，它就是空手道，他就喜欢空手道，等等等等的吧，就这意思啊。所以我认为，增设奥运会的项目看两点，第一看这个项目本身硬实力，你的这个群众基础啊，全球推广啊，整体影响力啊，再加上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弱点，兴奋剂啊，什么规则不明白啊，推广不力等等等等，这第一。第二还要有一些所谓的东道主的加成啊，抛开这两点，如果您什么都不占的话，那这项目有可能就危险了呀。啊，是，看来，哎，奥运会的事儿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关注。当然了，今天我也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好像是郎指导的生日嘛，今天， 啊，这也不是最新，因为这是从早上就开始说了哈。 哎呦， 12月10号是郎指导61岁的生日，今年是60年出生的郎平郎指导，13岁就成为排球班的学员了，自此呢就和排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前已经将中国女排的帅印交出，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哈，说就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呗。他说可以到处走走啊，看看世界。这次呢，可以远离赛场，进行平静的休养哈。 哎呦， 今天是12月10号，也祝在我心里最让我放心的一位教练郎指导生日快乐哈！祝他未来一切都平平安安的。 哎，是，说到今天话题，省心不省心？ 嗯， 不当教练省老了心了， 不看球也省心 啊。对呀，啊，就是郎指导啊，包括很多教练啊，之前首钢男篮主教练闵指导， 嗯， 那带队那一会儿，大家记住吗？闵指导那个关键的场次， 最激烈的时候，嘴唇发紫。 我觉得场场都那样， 可能跟他这个 只要一上赛场， 哎是啊，包括你像郭士强指导前几年，执教之前多精神啊，但是执教之后了也很精神，但是白头发增多了。 刘伟刘指导也是，原来帅小伙，说头发这个发际线这往后走的呀。 哎，是，所以主教练这个职业就不可能是一个省心的职业。 哎、那杨明杨指导可怎么办？ 啊，杨明指导因为颜值太高了，现在好像还没有。 就是我有点担心啊， 这种 就是不因为颜值高的人就更容易让大家注意到他的形象吗？ 啊，是啊。哎呀，大家也是可以多多注意小丽和康乐的形象啊，也是观察一下我们俩。最近有没有一些容颜上的改变啊？啊，一般容颜就能看出来说，哎呀，岁月催人老啊，怎么看到你最近又增加了0.5个皱纹啊？ 他们都说我最近越来越年轻了，是因为老跟康乐在一起做节目做的。 哎呦，是啊，啊，笑一笑，十年少，有啥省不省心的事儿，大家哈哈一笑，哎，所谓的一笑解千愁。一笑也泯恩仇啊！ 他们有人问你怎么没给我唱歌啊？今天你今天是给大家准备了歌曲吗？ 啊，肯定有歌曲啊，这是我们节目的必备之一的元素啊。今天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还得聊回感情来，小弟。 哎呵，又聊到了这个， 哎， 绕不开呀。 感情当中啊，有的感情啊，刚开始挺省心的，哎，俩人还青梅竹马，互相双向奔赴，还喜欢。就是到一块儿了，越过呀，感觉好像有一些性格呀，哎呦，看着不顺眼了，是吧？过一过矛盾出来了， 各奔东西 呗。但是俩人 奔赴之后，各奔东西，南辕北辙。 哎，是啊，所以我觉得啊，感情的生活当中，不可能说是一直都很省心，或一直都不省心。如果一直都不省心，你俩也不可能在一块儿过啊。但是呢，它是会有微调当中，看两个人怎么样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美好。这一时段送给各位这首歌叫《梅香如故》啊，这是《如懿传》的主题曲。我就想起了这个小说，包括电视剧里边这个男女主，说刚开始看起来挺省心的，是吧？红丽和青樱的故事，到后来逐渐也变成了所谓的兰因絮果啊，也变得不省心了。我们来听一下这歌。 落花醉了梅园，恍若人生是初见。青丝染了双眼，携手共赴尘世万千。心事褪了红颜，眼前相思已凌乱。泪光藏了誓言，相约一生何曾改变。生烟花已残，谁在拨琴弦啊？情到深处人已散，当自强离别啊。暮色迟迟春已晚，兰因如梦空嗟叹，任他似水流年。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如水换尽了浮华的旧事，唯愿留一笔相依。 漫漫长夜舍不下华发坠心思，不敢看你悄然远离。 若有来世盼你我皆寻常， 相约不离不弃。 好，今天咱们聊一聊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看一下，第一名1908还没有改变啊，省心呢、啊。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同样省心。第三飞宇，第四我叫熟墨，第五大辉698，第六孙东玲，第七1717，第八3255。第九77720，第十9958，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 兰一梦梦空嗟叹，任他似水流年。茫茫岁月看不清，何处是归期？

还得需要继续努力才行。但是我听说最近有些球员要去海外留洋了，哎，这个是不是能否给中国足球带来全新的助力，让我们足球变得更加的省心？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您好啊。 哎，康乐、小丽二位好。 嗯，李老师您好，早晨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球员出去哈，您想到了一些设想，比如说去低级别一点的欧洲的联赛，可能对我们中国球员来讲会有更大的帮助哈。 是 嗯，康乐，其实我们之后也聊了说，除了像李磊出去之外哈，您觉得还有像哪一个类别的球员出去哈，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 另外就是省不省心这个事儿，这个。我想再加一个问题啊，李戈老师。 对，哎，你说， 就是比如说吴磊啊或李磊这些，他们出去了的话， 嗯， 好像这个队员们都会有一个后顾之忧，说，哎，我一出去了，我这不省心了，我在国内多好啊，知根知底儿的是吧，知冷知热的，我到国外了，就是人生地不熟的，这环境啥的，如何去适应这方面啊？就李老师能不能说说未来足协方面能不能给一些相关的这个帮助呢？ 你们俩人各提了一个问题，我就先紧着女士先回答啊。 谢谢。 这除了李磊出去以后，那么小丽问的是别的位置上， 对， 还有什么球员更适合去国外留洋？ 是的。嗯、 对这个问题，我的考虑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禁忌啊、 嗯。 我觉得要非得要说的话，可能是不是门将的位置上稍微有一点困难啊？其余的场上的位置，无论后卫、中场还是前锋，我觉得应该说区别并不是很大。你比如我们现在两个队员啊，一个即将走的，今天我们的主要新闻点李磊，他是一个左后卫，对吧？后卫线的队员。那么在西甲的西面安队的吴磊是一个前锋或者叫边锋的队员。那么起码这就包括了一前一后了。那中场的队员，我们应该说在国内足坛上我们更加的人才济济，我觉得出去的可能性应该说比这个一前一后应该说更有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来看，没有什么哪一个位置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关键我觉得首先就可以回答这个康乐那个问题了，就是你得有一颗勇敢的向外闯的这个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觉得当下呢，这个对于有志于去外闯荡的中国球员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契机。我们看在这个吴磊出去的那个时候啊，确实有一点这个问题，就是国内的踢球的环境很安逸，挣的钱非常多，竞争不是那么激烈，那么可以在家里各方面天时地利人和都有的情况下大把钱挣的，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舒适圈。但是你要是出去闯荡的话，那你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对吧？首先为什么刚才我在那个文章中我说了我的观点，就是希望中国球员不要着急去欧洲五大联赛，特别是五大联赛中稍微中上级的那种强队、 啊、 而是选择欧洲二三级联赛的球队。 李老师，我插一句，李老师， 哎，你说 咱想去人也不要咱们，就差这一句。 现在是其实要人家可能有的还是要，但是这个要呢，人家不完全从个人的实力去要你，比如大巴黎去要梅西，那完全看中的他的实力和自己的市场影响力。但是人家要中国的球员，在以往的时候啊，包括吴磊在内，其实更多的除了看中个人有一定的实力之外，还更看中他背后代表的中国的市场、中国的球迷和他本人带来的一些商业上的元素。这个是接纳中国球员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没有完全从绝对的实力说你来了以后就是一个比较硬的球员，是甚至成为大腿级的球员，很少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跟我们请进一些高水平的外援到中国中超联赛去踢球，它不是一样的考虑。但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鼓励中国球员出去。但是这两个人啊，这个我觉得吴磊是值得敬佩的，因为他那个出去的时代的时候，中超联赛应该说还处于金元足球的后期，那个时候在国内挣钱更容易，而他去了西甲闯荡西班牙人的话，他的收入首先就受到了很大影响。另外我们看他到那个队里，他就不是像在国家队，也不是像在上港队那么的受追捧，那么的啊不可或缺，他应该是面临一个队内激烈的一个竞争，那么他上场时间、他上场的次数等等都会要通过激烈的竞争和自己状态来去求得主教练的一种理解和支持。那么但是我们看从这两个赛季以来，吴磊在这个环节上一直处于一种挣扎的状态之中，这个很难得到确实的保障。但尽管如此，我们看通过这个亚洲四十强和亚洲十二强，我们仍能看出吴磊这两三年去西甲留洋啊，在这种不是很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仍然是给个人的能力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提升，进而反哺到中国队。但是我们希望 这个李磊出击呢也能达成这样，但李磊的出击的时候，现在的环境大家都很清楚啊，随着这个十二强我们基本上出现的希望彻底破灭，那么现在联赛虽然在后天就将第二阶段重启，但整个中国足球的环境再次来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低谷。我个人的感觉，在几十年中国足球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类似的低谷多次都有过，但是唯有这一次的低谷我认为是真正的低谷，因为不是一支两支球队，不是一支两支俱乐部，而是整体的环境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困难， 嗯， 以至于后天那个联赛就在一个星期十天之前还很多人在质疑是不是能够凑全十六支球队同时开赛，但是好歹最终还是凑齐了，但是这些凑齐的这些球队背后实际上都带着巨大的问号啊，带着巨大的这个运营的压力，他们踢完这一个月或者就24天比赛之后，那么明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这球还有没有的踢，俱乐部还存在不存在，现在都是背负着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 嗯，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李磊能够被瑞超的这个球队草蜢看中，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个人能力的体现，但另一方面呢，对李磊来说，我觉得也是他年近30岁的时候能达成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点，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他可以高高兴兴的去走，高高兴兴的去闯荡，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哎，是，当然说到省心不省心这事儿，有球迷就提到了，还是得聊聊国足。李霄鹏指导这几天是不是稍微摸摸球队的底儿？我看有媒体也说了，基本上能换的都会换一些。什么的教练团队啊，这个另外主力阵容是不是也会有些许的微调，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儿啊。想问问李哥老师，您觉得现在这个情势给新任主教练李霄鹏留下的是比李铁更省心一点吗？ 我觉得是非常不省心的一个前景啊。我个人的判断啊，尽管他也姓李，我不应该在还人家没有正式开始带队的情况下说一些不祝福的话，但是呢这个理性啊，这个告诉我李霄鹏的这个未来的结局一定会比李铁更惨啊！原因有这么几项，第一个难就是规划球员之难。我们知道规划球员对于李铁而言是用不用、用多少的这种难法，那么对于李霄鹏而言，就是这四个规划球员还能不能在明年他客场对日本、对越南的时候如期的出现在他的手下，这个是很难的。我们知道现在阿兰、艾克森都已经回到巴西了，也都艾克森已经解约了，尽管现在新闻的报道传他是保留了中国国籍身份，以中国球员的身份加盟了这个帕尔梅拉斯队，这个好像为未来继续效力中国国家队留了一个想象的空间。但是我们知道啊，除了他个人的意愿之外，那么明年他什么时候回来，对吧？按照中国现在的防控要求，按照去打亚洲十二强的这个防控要求，他明年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怎么回来，这个能不能有飞机坐，另外呢隔离要多长时间等等，都是有很不确定的。这跟现在留在了国内的蒋光太和洛国富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但留下的这两位呢也有问题，因为这两位的这个背后的俱乐部广州队现在已经难以为继，是吧？现在的球队状况是极为困难，这个郑智是无心自发的带队，是义务在奉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外援没谁来支付他的奖金，谁来支付他的工资，而且这个还都是很大的数额。那么没有人支付的情况下，他怎么去踢球？我今天看到网上一个外援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很犀利，但是我认为还是很实际的。他说我们来中国足坛，无论是入籍还是不入籍，我们是来挣钱的，我们是来打工挣钱的，我们不是来做技术扶贫的啊。这话说得非常犀利，我觉得也很切中这个要害。所以这是一难。第二，赛程之难。赛程之难，大家知道，明年还有4场的亚洲十二强的这个比赛。本来按照正常的赛程，我们是一主三客，但是现在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我估计明年是四个客场，对吧？四个客场的情况下，你前两个客场，1月27号打日本客场，2月1号打越南客场。那么一个是在这个春节之前，一个是在整个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之前，所以这两个都是比较敏感的时刻。那这个时候中国队的客场压力，我觉得应该是压力山大。啊，另外我们再看回到中超的赛程，星期天开始，1月4号结束，24天打8轮，64场比赛，3天1场。我们知道这些国脚都是各个中超俱乐部，尤其是争冠组球队的绝对主力，肯定，要想取得好成绩，那要指着这些国脚，每轮都得去上场去拼搏。那这样打完之后，还有一个足协杯决赛在上海海港和山东泰山之间进行，这又是两个国脚大户。那你都打完了，等到李霄鹏把所有的国脚都招到自己手下的时候，首先我想问问，那到1月几号了，对吧？是1月10号还是1月15号还是1月18号？ 打完之后汇到自己那个手下的这些国脚们，是不是都已经是有点，是吧？气喘吁吁了，体能到底怎么保证了？状态还有没有？等等，那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 没错，所以说省不省心，我认为跟一个事情有没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有相当大这种关联的。就是李霄鹏知道，好像他说一伸手。一团乱麻，什么都得他得自己得把他给捋清楚了才行啊！所以我们真的期待着，比如说某一点上边啊，能给他一些支撑，比如说啊，规划这点上啊，谁谁要是突然的觉醒过来了，比如说艾克森啊等等，说哎，我就必须得为国足踢这一场比赛，那可能李霄鹏就觉得哎呀，我这方面省点心了啊。其他的这个，比如国内球员谁谁谁，哎呦不错呀。啊，我另一方面也省点心了，就一点点吧。国足咱不能期待他100%一下就都省心了，至少给我们一点更多的希望吧。好，我们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老师。李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 好，下回聊，下回聊，再见， 再见。 这边有朋友环岛说了，中国足球进入了野球时代。哎呦，您这是野是哪个野？狂野。 他的意思是比如说像广州队哈，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运营的架构在哈，大家全靠自觉。 是省心这个事儿啊，国足确实他千头万绪啊。这要是一个强队的话就容易省心，为什么呢？他可能矛盾点很少也很小，解决一个点，比如说阿根廷队啊，我这前场美如画，后场豆腐渣。另外球队容易不团结，哎，把这两点也解决明白了，这立刻可能就是梅西说明年成为了这个冲击世界杯的这个大热球队等等等等的，至少人家能看出来我就缺点就差两点啊。另外你说这个找对象也是了，比如说小丽给我介绍对象，未来跟那女孩介绍说，哎，我给你介绍一个我同事叫康乐，人还可以这个缺点呢就十多个缺点吧，那人家一想，哎呦不省心呢， 比我想象的少多了。 哎，比如说小丽介绍说，哎呀，康乐就两个缺点，一个是呢，有的时候啊， 对女孩太好，心太软。 另外一点就是太对女生舍得花钱了，就这俩缺点。哎，人家可能觉得，哎，你缺点少，挺省心的啊。这正好跟国足有一个鲜明的反差呀。这边特没谱的说了，咱们今天点赞好像是不是也挺省心的？我看各位都在点着的过程当中呢。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给各位公布一下：第一名1908，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三我叫熟墨，第四大辉698，第五飞宇，第六孙东玲，第七1717，第八3255，第九9489，第十77204F。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另外给您公告一下啊，现在这个虎年大吉这台历，我今天刚联系上，正在制作当中呢啊，30本台历。大概15号左右到了以后啊，咱再想到一个特别靠谱的方法，看怎么是点赞第一名给呀，还是说综合3个月以来的大家点赞的综合表现打分怎么给法，到时候咱们再说这事儿啊。 把大老虎送给大伙儿哈。 哎，是的。 说说这个冰雪方面的消息啊，今天有个好消息，国际雪联的积分赛在芬兰结束了，我们中国队有个特别年轻的小伙，17岁的中国普米族的少年叫古龙泽仁，连闯3关，摘得了金牌，这是我们中国越野滑雪项目在这个年龄段的国际赛事当中首次能拿到金牌。 哎呦，厉害了！ 这个17岁的小伙子古龙泽仁，古龙就是古龙小说那个前两个字哈，古龙泽仁是云南丽江人。练习越野滑雪就3年的时间，他以前是练柔道的。 哎呦， 发现哎，这个小伙爆发力好，基础体能也好，身体素质不错，就跨界跨项选材来到了越野滑雪队。所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哈，2次在芬兰参加外训，差不多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吧。2020年和国家集训队一起回国，然后在今年初的甘肃白银越野滑雪全国锦标赛上就获得了第3名。一下就来到了优秀运动员的行列当中。 哎呦， 接下来他还会参加其他的多站积分赛以及世界杯赛，希望能够在这个项目当中能够有所突破， 所以跨界跨项选材是咱们冰雪运动哈，尤其像越野滑雪运动员传统模式的一个突破性的尝试。 你看， 以这个古龙泽人为代表的优秀的跨项选手哈，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哎呦， 拭目以待。 小古才17岁呀、啊， 小古龙 啊，对，小古龙，我这古龙泽人， 哎， 名人也很别致， 对，非常好听 啊、这真是这种运动员怎么省心？ 嗯， 少年老成啊，这一点比康乐强。啊，草原说了，康乐就一缺点，嘴不好， 太嘚瑟。 但是我心好啊，心好就行了。 掏出来看看。 哎呦，您是《红楼梦》也看多了吗？林妹妹总让宝哥说你把心掏出来给我看一看，我这表白100遍了还没听明白呢，你看是吧？好，咱们继续给各位介绍啊，今天冰壶国家集训队的奥运选拔赛第3站继续的进行了。男子比赛当中，王凤春队的手感火热，7-3是逼迫马修月队提前2局认输。而女子比赛当中，梅杰队在加局拿到了宝贵1分，7-6险胜韩宇的这个队伍啊。 因为我们是东道组啊，所以呢冰壶这个项目是有资格的。那么其他国家呢，当地时间的9号在荷兰的吕伐登进行的冬奥冰壶资格赛当中，美国、澳大利亚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他们就获得了我们北京冬奥会的冰壶比赛混双项目的最后2个参赛的资格。由此呢，混双项目就确定了中国、英国、挪威、瑞典、加拿大、意大利、瑞士、捷克、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那么在当地时间的11号还会开始冬奥冰壶资格赛的男子和女子团体比赛阶段，将会决出男女3支队伍来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资格。目前包括中国队在内的男女各7支队伍都已经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了。 哎，是，另外我们也为您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事儿。欧洲足球最近是相当的火热啊，今天凌晨在欧洲冠军联赛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亚特兰大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主队先失3球，随后奋起直追，连扳2球，但是呢运气差了点，3次命中立柱啊，哎呦，再一再二不再三， 嗯， 再三 确实太差， 是啊，最终2-3不敌这比利亚雷亚尔，名列第3，是小组无缘出线。淘汰赛16强全部产生，英超4个球队全部晋级，相当强势啊，英超球队真省心呐、啊。西甲3支球队出现，意甲、法甲、葡超有2个队，而德甲、荷甲和澳甲各有1个队来晋级。种子队是曼城、利物浦、阿贾克斯、皇马、拜仁、曼联、里尔还有尤文，而非种子队包括了大巴黎、马竞、葡萄牙体育、国际米兰、本菲卡、比利亚雷亚尔还有萨尔斯堡红牛以及切尔西队。 残阵出阵的英超球队莱斯特城队2-3输给了那不勒斯，这样呢他们就无缘欧罗巴联赛的16强了。那不勒斯是10分超越莱斯特城，像莫斯科斯巴达队客场1-0又力克了华沙莱基亚队，也是拿到10分，凭借着2场胜利，那不勒斯战绩排名小组第一。那莱斯特城呢，就只能参加下一级别的欧洲协会联赛的淘汰赛附加赛了。赛后主帅罗杰斯说，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参加什么比赛，因为我一直专注于欧罗巴联赛、 哎、 我们是想赢得小组第一的，至少排在小组第二啊。 啊，是啊， 当然这个比赛我们以前没踢过，我很快就知道它是什么比赛了。 哎呦，是，所以这个球场当中啊，省不省心的事儿，队员们压力真的很大呀，所以李磊去欧洲踢球相当于拓展他人生的全新的一块版图，我们期待着中国的男足、女足队员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外边闯荡闯荡。刚开始可能不怎么省心，但是踢习惯了、踢好了，像吴磊那样的，其实人家后来也适应了，越来越好。而且呢，我们中国足球也需要更多的球员去长长见识，所谓的请进来、走出去，双管齐下才好啊。好，我们今天的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来说说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小丽康乐晚上2个小时陪伴着各位。哎呦，大家都聊到了省不省心，这是女生宿舍呀， 嗯， 说她要把他们单位的好多小护士要说可以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啊，是吗？ 对， 有合适的也可以，是吧？ 每一个人都发现一个康乐的优点一个缺点，回去开个会总结一下。 哎，我发现小护士特别适合我呀。 为什么呢？ 因为没事扎着针儿啥的提醒提醒我。 你找扎呀你这是。 哎，是啊，但是别拌嘴就行啊。 奥斯卡说了，哎呀，这意甲现在真是没落了，就剩大国际了 啊。可不是吗？ 英超现在是最鼎盛的呀，西甲那边梅西走了以后啊，巴萨可能得缓几年才行呢。确实省不省心呢，反正人家国际级大牌俱乐部啊，他们都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大家不用操心啊。比如米兰什么时候能够崛起呀？啊，另外这尤文啥时候能崛起呀？我觉得人大俱乐部长远的考量，再加青训给力的话啊，肯定还是一个传统的强队，跑不了的呀。啊，这边还有朋友，你好，我好，大家好，说了，其实国足挺省心的啊。他说这没吃我的，没喝我的，等等等等，看到您的发言了啊。他说国足这钱啊，他说花的多和少这件事儿啊，省不省心的？哎呀，反正是国足这边，我觉得既然这钱已经花了，规划花那么多钱，能砸出点响也行啊。啊，就怕是这最不省心的事啊，钱也花了。效果也没起到，是吧？学费咱也交了，人家这个老师还跑了，上哪说理呀？ 没有战斗说中国球员还是有人要的，你看像咱们的王霜啊、唐佳丽啊，这些球员要去留洋都还是有人要，还抢着要呢。 哎，是啊，女足的队员有很多不错的呀。 嗯 啊，当然提到了省心这件事儿，哎呀，又得是回复一下刚才跟我说介绍小护士那个，这个性格能不能说稍微合适一些的，咱不一定非得看职业，职业这很重要，就包括这个工作呀，这挣的钱，但我认为这个合不合适，省不省心的，还得看性格，磨合很重要，咱们慢慢来修炼自己吧，爱情也得修炼。 没有战斗说要不问问施密特，问问他愿不愿意接李指导的锅， 哎， 带带这个亚洲杯什么的 啊，是 觉得可以引进这样一批的教练 啊， 帮咱们弄弄青训什么的，也让咱们踢踢高位逼抢什么的。 哎呦，是，反正施密特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被中国足球伤心呢什么的，缓解没缓解到。好，接下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来说一说感情方面的修炼，爱情啊，让自己变得更省心吧。 为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 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个人去玩一身伤， 别再想念我， 我会受不了这样。 哎呀，所以不只是爱情需要修炼，大家生活的经验啊，包括球队的运营，一个球员职业规划等等，都需要修炼自己。你看绿茵之湖他在微博上说了啊，这队员好像出国太晚了，说钱多活少，离家近了，这是之前的，在联赛都愿意在本国联赛踢，要能早出去多好啊，吃吃苦说不定中国足球还能有全新的希望呢。反正您的这个评论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呀。这边还有朋友背包子，他说了李磊不错，加油啊！同时也给国内的球员加油，应该有更多的进取心，别管刚开始有些许的不顺心不省心，只要适应了，中国足球未来才能够有更多的人才啊。我们今天节目小力康乐晚高峰两个小时陪伴着各位，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了那些省心和不省心的事儿，咱们下回再见啊， 祝大家周末愉快。